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分享科创领域的最新资讯，同时呢，也会和各位聊一聊在科技创业领域最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大事件发生。首先，我们先和各位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以下您即将听到的内容有：北京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始，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2021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浙江温州举行；深度学习算法助力考古；微信专属输入法新一轮内测，防止窃听，保护隐私。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证交所的相关话题。11月15号，北京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市。据了解，首批上市公司共81家，涵盖25个国民经济大类行业，大部分属于行业细分领域的排头兵，充分体现了北交所服务创新中小型企业的市场定位。其中10家已经完成了公开发行等程序的企业将直接在北交所上市，71家存量精选层公司平移至北交所上市的相关流程已经履行完毕。截止11月12号，已经有200多家公司公告表达北交所上市的意向，多地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同时积极挖掘北交所上市后备军资源，培育北交所种子库，鼓励引导种子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累计有超过210万户投资者预约开通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权限，开市后合计可参与北交所投资额超过400万户，共有112家证券公司获得会员资格，成为北交所正式会员。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的相关话题。国家网信办最近公布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按照数据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影响和重要程度，将数据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不同级别的数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国家对个人信息和数据进行重点保护，对核心数据进行严格保护。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证，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人生物特征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1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日前，2021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浙江温州举行。本届青科会延续“汇聚天下英才，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以责任、创新、合作、青年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行动为年度议题，一共汇集了来自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上100位院士、1000余名青年科学家代表参会。据了解，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是中国科协与浙江省政府共同发起并联合主办的面向全球青年高层次人才的活动。本届青科会共同完成了包括全球青年科技领袖圆桌会、大健康论坛、脑健康与功能康复国际论坛、中国眼骨眼视光创新发展国际论坛、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物技术国际论坛在内的数十场线上线下活动。最近，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4所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著名的考古学期刊《考古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展示了深度学习算法在发现古人类遗迹方面的潜力。该成果表示，利用深度学习算法，研究人员在美国东南部发现了多处距今3000到5000年的美洲原住民生存遗迹背环。该遗迹的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美国原住民的社会经济结构。近年来，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在考古学中迅速普及应用，使得考古工作的效率得到提升。虽然目前对于人工智能在考古领域的应用仍有争议，但多项研究显示，深度学习在分析复杂、不成结构的考古学遗存以及现象上颇有优势。 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在考古学中迅速普及应用，使得考古工作的效率得到提升。除了用于发现考古遗迹、预测、翻译古文字，人工智能还参与了部分文物的修复过程。研究人员表示，人工智能程序不是人类专家的替代品，而是一种辅助的工具。未来，人工智能在考古学研究上将更加着眼于强人工智能的领域。微信键盘最近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内测，这次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多了不少，功能上也更加完善。从曝光的键盘布局上，它和普通输入法似乎并没有区别，但据说可以防止窃听，保护隐私。苹果 iOS 出于安全考虑，长期不开放第三方输入法，而如今很多银行、金融等 App 为了安全，也都在输入密码时只能调用自带键盘。目前打开微信，依次找到我的、设置、插件，如果显示有微信键盘，就可以开启体验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微信键盘显然只是微信独有的输入法，并没有独立的 App。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光明网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科创面对面的板块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新能源汽车有关系。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智库的专家刘兴亮。刘老师您好。 玉龙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提到咱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和新能源汽车有关。首先我们关注到的第一则新闻呢，是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当中的一员小鹏汽车，在不久之前呢，对外开了一个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当中啊，他对外展示了一款可以飞行的汽车，平常呢是以车的状态在路上开，想飞的时候呢伸出来两个翅膀，然后上面还有旋翼，然后就腾空而起就飞起来了。并且呢对外表示啊，这辆车会在2024年量产，3年以后量产，而且价格呢也不贵。对于可以飞的汽车来说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算便宜了，100万元人民币之内。我们知道100万元你买一架飞机都还是很难的事儿，你再别说能够买一架既能开的飞机又能开的汽车了。所以我们先跟各位来聊聊这个事儿。其实小鹏汽车近些年它的新能源车呢做得还不错，也被呢是誉为呢新能源汽车江湖当中魏小李其中的之一嘛，就足以证明说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它还是颇有收获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好好的新能源汽车不做啊，非要去生产什么飞行汽车？您怎么解读它的这个行为？ 对，因为小鹏呢是我们国内新能源三强其中的一个， 对， 它是第一阵营。 嗯， 我们理解呢，它就是一个卖这个做智能汽车的， 对 啊，新能源汽车。 嗯， 那它为什么好好的智能汽车不做，要去做一个飞行汽车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嗯， 第一个方面呢，飞行汽车是未来的趋势。 嗯， 我觉得以后这种既能飞又能路上走的这种车会普及。 您为什么会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 因为呢，我们首先说我们在陆地上的车， 嗯， 我们现在已经几乎到了极致。 嗯 啊，那未来怎么发展呢？ 嗯， 只能向空中去发展、 嗯、 啊，而且飞行呢也是我们的梦想。 嗯， 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的飞行器也层出不穷。 嗯 啊，所以说未来这个飞行跟陆地上跑，我觉得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嗯， 甚至未来呢，我们也可以跟船结合起来、 嗯、 啊。所以说它既可以水陆空 啊，这个它就不光是在一个平台上啊、 嗯、 水陆空我觉得都有可能会结合起来啊、 嗯、 所以说我将来既可以陆地又可以在水里又可以在空中飞的车， 嗯， 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这样的个趋势。 这个会不会是您的一个畅想？因为飞行汽车在过去的100年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做尝试，甚至在小鹏发布飞行汽车之前，也有很多国外的汽车公司或者说飞机制造公司分别在汽车上加了翅膀或者在飞机上加了轮子，但是这个路呢走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走通啊，这个里边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有的路都要不停地走下去才能走通。 嗯， 所有的路在没有走通之前 很多人都认为它走不通。 嗯， 你就跟汽车没有发明之前， 嗯， 你跟人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嗯， 他一定会要我要一匹飞跑得更快的马， 嗯， 大家想不到汽车， 嗯， 那时候大家觉得你我们汽车刚发明出来之后，你像英国， 嗯， 红旗法案都不让你比马车跑得更快， 嗯 啊，你说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看上去它是有很多困难， 嗯， 但我觉得技术上呢，你现在已经被证明它是可行的。 嗯 啊，它其实是不光是有，因为今年是我们有国内外有几家公司拿到融资，你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小鹏啊等等的啊，成为热点。其实这个飞行汽车的公司，我自己了解的、接触到的啊，或者说我自己沟通过的啊，三四年前、四五年前啊，我们国内都有人在做啊，就是说，他们目前呢，我们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啊，你包括。啊，现在这个小鹏，他说他2024年是吧？ 嗯 啊，我们且不说他能不能实现啊，假设他能实现，他能实现也是说这个产品造出来了， 嗯， 但是你离真正的能在空中飞还差得很远， 嗯， 为什么差得很远呢？未来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牌照？它在低空在多少米？直接可以飞， 嗯 啊，那个时候飞的时候，你空中的这个空中的红绿灯怎么样去管理啊？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嗯， 开车的人要不要考一本飞机驾照？ 那一定的， 嗯 啊，我们现在开车都分什么 A 照、B 照、C 照， 对 啊，他意思你要开不通的车， 嗯， 接下来要开一个飞的东西，那一定是一个新的， 嗯， 新的一个驾照， 对 啊，我觉得就应该是飞行驾照， 嗯， 啊，或者说。如果说它只是低空的话，那可能又分低空驾照、高空驾照， 嗯， 就跟我们车驾照分 ABC 一样， 嗯， 它可能也分多少米、多少多少米。 飞行驾照当中的 Saber， 对，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啊。 它一定是有，它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嗯，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自动驾驶、无人驾驶， 嗯， 技术上我认为已经比较成熟了。 嗯， 但为什么我们大街上看不到呢？ 嗯， 为什么看不到那个一个没有司机的车在跑呢？ 嗯， 因为它涉及到很多配套的问题。啊，道路的配套， 嗯 啊，我们法律法规的配套， 嗯， 啊，我们这个很多的啊，所以说它是一个东西，你离实验室能够造出来， 嗯， 到能够商用是很大的一边，很大的一步， 嗯， 然后能商用到最后普及， 嗯， 这个又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事儿呢，我其实也跟一些航空业界的人士探讨过，做航空器的人认为呢，航空器的要求它其实不能够满足地面的车辆。为什么呢？因为航空器要求的是这个车呀，或者说要求航空器本身一定要足够的轻。但是车呢，你跑在地面上，它对于你的结构的刚性、车身的强度也是有要求的。而且如果这个车你带了电池，电池轻则几百公斤，重则上吨，你其实是不太适合飞行的。这个中间是有一些这个矛盾的。您认为这个矛盾，小鹏会在未来的三年之内解决吗？ 首先呢， 嗯， 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 嗯 啊，我用个类比的方式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嗯， 新能源汽车刚出来的时候，都被传统汽车厂商骂得狗血喷头， 嗯， 认为不可能啊， 嗯， 你怎么样可能用手机来操控一个车呢？怎么可能让一个车脱离人的控制，它自己就能跑呢？ 嗯， 而且当时的那个，因为我们受电池的技术，电池就很快，在当时的电池加上就是不可能啊， 嗯，对 啊，你说一个电池要最早的时候要占到这个车的成本的三分之二左右， 嗯， 他觉得这疯了吧， 嗯， 啊，所以说我们就说一个车从传统汽车到智能汽车这一小步，我们都被原来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 嗯 啊，因为我参加过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活动， 嗯， 啊，不用说到了最早了。即使是在到了2012年、2013年那个时候啊， 嗯， 那时候特斯拉已经很多了， 嗯， 依旧有很多车企的传统车企的人觉得不靠谱， 嗯 啊，为还是得用原来的这种方式啊， 嗯， 以安全为第一，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小鹏和小鹏，他有一次在他们公司的发布会上说，这个一个汽车更重要的是这个智能这部分，而不是安全这一块，也被传统车企人骂惨了， 嗯，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缺陷，我们的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如果说我们都扩陷在我们的边界里面的话，我们世界是没有发展的， 嗯， 没有发展的， 这个我赞成 啊。如果说我们都是认知在你这个马车的边界的话，汽车是发展不起来的， 嗯， 如果我们都在汽车这个边界的话，飞机是发展不起来的， 嗯， 怎么敢到空中去飞呢？啊，所以说 一定会有很多人认为它不可能。 嗯， 但是一开始认为可能都是少数人。 嗯， 但这个事件真的是有着少数人的奇思妙想，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的。 嗯 啊，你说这个，你刚问这个很专业的问题，我是很难回答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很多专业的技术的问题。 嗯， 你这个飞行器和这个汽车它怎么样去结合起来？但我觉得啊，随着我们的这种技术的发达，我是个技术乐观派。 嗯， 我们一路走过来，我们看这几年看了很多技术，我们的这种能源啊，它一定会使得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叫飞行汽车也好，还是说一个能跑的飞机也好，名字不重要。 嗯， 啊，它的这个能够承受的这种重量啊等等的，它会变得越来越可以承受的这种飞行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和时间。我目前发布的，其实你看这些飞行汽车，他们设计的，我目前看了一下，都还很短啊，很多大概是介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我目前设计的这些飞行汽车啊，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堵的时候在空中飞一下，平时主要在路上走啊，意思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就是它能飞的时间很短。但我觉得未来我们一定会不断的拓长它的时间，就跟我们的现在的电动汽车一样啊，你这个续航里程不断的在扩大。不断的扩大，从最早的只有100多公里，现在已经有1000多公里的了。它随着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材料不断的更换啊，在实验，在这路面的不停的实践，我是一个技术乐观派，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实现。 对于它对外发布的100万元以内的人民币的售价，您觉得也是乐观的？ 这个具体来说不太好说啊，所以说我们要看它怎么样界定。我去看了一下，他说的没有说得很清楚。 嗯， 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从实验室造出来了， 嗯， 还是说真的能在路上跑了，还是能普及？他我还说的这个路，每个路都很长。 嗯， 如果说他只是在实验室造出来了，我觉得能空中能飞一下，在一种特定的环境里面，特定的条件下，由特定的人员操控。哎，一个车，一个老司机跟一个新手对这个车的折腾是不一样的呀，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或者说我们把它简单叫做实验室产品的话，我觉得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商用的话可能性不大。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小鹏除了飞行汽车以外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在不久之前我也跟您有过一次对话，当时咱们说的是小鹏对外发布的4足机器码，当时我们就提到一个问题，小鹏汽车它是名字当中就是小鹏汽车，对不对？又不是小鹏动物园，你为什么要做机器马呢？然后今天呢又说到了他又在做飞行汽车，为什么不去专注的做汽车这件事儿？尤其您刚才也提到了，何小鹏对外也曾经表示呢，智能汽车当中智能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小鹏汽车的智能现在也并不算是全球领先的，有限的精力和钱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反倒做一些大家看来不是重点的业务，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原因是，首先呢，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嗯， 上市公司呢，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原理，就是你要不断的提升股价。 嗯， 提升股价呢，除了说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业绩，让利润高高的，这股价一定会涨。同时呢，我们还需要一些新概念来刺激。 嗯， 我们如果说炒 A 股的朋友就会发现，有为什么这个公司喜欢给自己盖上这个5G 的帽子，这个公司喜欢给自己盖上这个区块链的帽子，这个公司盖上物联网的帽子，这个帽子一扣股价就上去了，就是概念，大家认为你这公司有未来的，我们买股票买的是它的未来，为什么叫市盈率呢？它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你未来你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所以说我们要提升股价，所以说我们需要制造概念，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不管是飞行汽车也好，不管是它这个机器马也好，它的核心需要外面证明一个问题，它的技术是很牛的，它在智能方面是很强的。 我发布一个4足机器马，怎么就能够证明我的技术很牛呢？ 他的意思是这样，首先呢，刚才说飞行汽车，它是汽车未来的延伸，大家可能还好理解啊。但机器马呢，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为什么不好理解呢？因为其实在小鹏发布机器马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公司，叫做小米，也发布了机器狗， 对 啊。为什么这些公司会发布这样的东西呢？因为当你一个公司变大以后，上市以后，我们的产品要适当的多元化。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大型的 上市公司，它不可能只有一个产品， 嗯， 或者不可能只有一类产品。你有你的主打产品，也允许你有其他的周边产品啊。你可以理解为机器马就是证明它这个能力的一个周边产品啊。因为我们的汽车是由马车演变过来的啊，从马车到汽车是一个很大的一步，所以它现在做马呢，为什么他没有去做机器狗呢？做机器马呢？跟他的主业它其实有关联性的啊。而这个马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玩具啊，它可以不管是小孩大人都可以玩，而且它其中的很多原理呢，其实跟它的智能汽车的用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嗯 啊，他的意思是说，哎，我可能会开放我这个技术给供应链去赋能啊。不管是我刚才提到的小鹏也好，还是小米也好， 嗯， 他们现在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拓宽自己的供应链。他们有一期的很多供应链企业， 嗯 啊，你像小米弄了一系列各种米的公司，是吧？红橙黄绿蓝靛紫几乎都快用完了颜色。小鹏其实也是一样的， 嗯， 他也在投资啊、布局啊。他一个方面是证明我这个技术很厉害， 嗯， 另外一个方面是可以给你的合作伙伴去展示的，我这些技术能力可以赋能到其他的方面，哎，大家一起利用这个核心技术去操作。因为小鹏汽车，不光小鹏汽车，包括蔚来、理想也是，他们对外界展示的并不是说我在汽车方面多牛，因为你再牛，你没有那些传统车企人家上百年的底蕴在那里，你没法跟人比，所以他们只能反复强调我的智能技术很牛。 嗯， 这个智能技术很牛，我不光车可以体验出来，我还可以通过马、通过狗啊等等的向外界展示，更重要的是向这些合作伙伴啊他们去展示自己的这种赋能， 嗯， 开源， 嗯， 我给你这种让你帮助你数字化转型啊、 嗯、 智能化转型这样的一些能力、啊、 嗯，我想一个事儿，咱们现在啊假设时间到了2023年2024年，小鹏汽车的这个车呢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顺利，也没造出来，那个时候对于他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说也许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根本不会考虑三年以后的事儿，当下只要股票上去了就行？ 首先呢，当下未来我们都要考虑， 嗯， 我相信啊，如果说我们不计代价的话， 嗯， 搞一台能展示的车出来不是多大的一个难事、 嗯、 不是多大的难事。 嗯， 嗯，我们有另外一个案例啊、 嗯、 你说这个乐视汽车啊，他在很早2016年的时候，哎，第一台这个智能汽车就展示出来了。 对， 但现在还没有量产、 嗯、 啊，就是你能展示和你能商业化、能量产，它又有很长的路要走。 嗯， 如果它只是做一台展示的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唐应该就是展示的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 嗯，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如果无论说是有还是没有吧，咱到了那时候再说。可能也许从资本的角度来讲的话，也许看当下的这个发展，包括股价可能会更重要，这个是我的理解。那回头我们再来讲一讲有关智能汽车车企的发展。我们拿小鹏或者说跟国内的其他的智能汽车的厂家来做一些对比，会发现说他们在智能汽车这件事情上的这个走向，如果和特斯拉对标的话，我看到特斯拉它会在智能汽车产品线上不断延伸，比如特斯拉发行过电动的卡车、电动的皮卡，甚至它的这个电动跑车，当然是它最开始的产品啊，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特斯拉不管怎么玩，它其实还是在电动车这个领域不断的深耕。但为什么咱们看到国内的这些车企，他们做的事情是，好了，各位，我的电动车只能做成这样了，你们再看看我其他的花活，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 首先，特斯拉也不是光做汽车、 嗯、 啊，今天马斯克就发布，他们要做一款机器人出来。啊，这个这机器人呢，当时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的那个消息就是，他们要做一款要取代人，不再去干那些危险性、 嗯、 重复性的重体力啊，它大概有这么三个定义，这项工作它机器人需要干这个活， 嗯 啊，所以说它也，当然是这个产品现在也没出来啊、 嗯、对， 但是在这个产品一发布，倒是对它的股价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 嗯、 所以说它也不光是在这个做智能汽车。嗯，所以说呢，我们国内这些也是，我觉得不管是小鹏也好，还是其他的，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新能源汽车这个大的领域最近的一些新闻有关系。再次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 DCCI 互联网研究院的院长，也是我们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智库的专家刘兴亮。刘老师您好。 玉龙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在上半段呢和大家说到了是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之一小鹏汽车，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是整个啊面向全球的新能源汽车的代表，那就是特斯拉。最近呢特斯拉呢对外公布了它的财报记录，在2021年度的第三季度，特斯拉是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利润，第二次营收突破了10亿美元。哎呦，这事儿呢对于很多车企啊都是刺激，无论说是传统车企还是新能源车企。传统车企的刺激是一个造电动车的赚这么多钱，尤其是过去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连车都生产不出来，他们怎么能够赚这么多钱。那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车企的影响是，哎呦，特斯拉都能赚这么多钱，我们未来的日子应该也挺好过的。接下来我们就和刘老师说说这个话题，您怎么看特斯拉第二次营收突破10亿美元啊，这个10亿美元的这个标杆。 嗯，我觉得为什么它能够突破呢？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这个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真的是，这个销量现在的特别的好啊。它不光是突破这个10亿美元，而且大幅提升到上一次是刚刚突破，这次提升到了16.2亿美元。 嗯， 16.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别的不说，跟自己同比啊。就是跟去年的这个季度比，去年的这个季度它的利润只有3.3亿美元，你像今年一下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数字啊，而且对于股价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刺激啊，所以说它在这个方面呢，因为它真的是在全世界是很受欢迎。别的不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它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订单啊，是国际租赁的汽车租赁巨头赫兹啊，这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租车公司啊。我在这个美国、英国我都租用过他的车开啊。赫兹呢，一次性的向特斯拉订购了10万台电动汽车，这样的，大概价值45亿美元左右。 嗯， 你要想特斯拉一年现在年产量也就是个顶多是个百万左右，相当于年产能的10%一下被人预定出去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啊，它真的是卖得很好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我经常说，对于国际巨头来说，得中国市场者得天下，不管你是苹果手机也好，还是特斯拉汽车也好，既然中国市场啊也已经成为特斯拉除了美国本土以外的第二大的市场，而且呢，中国市场呢，这一次的营收，这个季度的营收达到了31亿美元，而且比去年同期涨了78.5%，这都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数字，这得益于他在上海建立了他的这个工厂啊，包括我们他最近又宣布要把2个研发中心也建在上海啊，所以说他利用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制造能力，以及这个汽车这个供应链啊，他做得很好啊，所以说这些方面都导致了他在这个季度他这个财报，包括他的利润迎来了一个大爆发。 嗯，就是还是产品力够硬，大家也认， 对， 再加上还有巨头加持，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它的营收数字是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对，有巨头赫兹加持，也有在中国的发力。 对， 像 Model Y、Model 3都卖得很好。 对，那回头再说来啊，就是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传统的车企，大家面对芯片的限制，整个产能是提不上去。而且我们在销售的末端也看到，过去买车打折，现在买车很少打折，甚至还有人出现加价的情况。为什么特斯拉就没有受到芯片的影响？ 现在这个汽车呢，芯片荒确实比较严重，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智能汽车， 对， 芯片是在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特斯拉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可以说它是影响最小的，为什么特斯拉影响小呢？我觉得跟特斯拉的它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架构跟它的技术布置是有关系的，首先呢，你看我们国内的这些新能源汽车 基本上你可以都是他是跟别人都是一个合作关系， 嗯， 跟上下游，不管是 怎么样个合作， 不管是硬件软件都是合作啊，就是说，嗯，他其实掌控力都不强啊，比方说你的代工， 嗯， 有的甚至一些软件都在跟外面进行合作啊，就是一个提供啊，你比方说我们国内的这个百度， 嗯，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智能驾驶这个技术的一个提供方啊，它那个阿波罗技术跟很多车企都在合作啊，但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呢，它做的比较重。啊，你可以理解为他的很多都是自己的，他这点跟苹果有点像啊，我觉得他在学习苹果啊，这个软硬件一体化，嗯，你包括这个甚至这种芯片的生产等等的， 嗯 啊，他都是由自己的这种持股企业啊等等的，他在会有很多合作啊，你像他这个技术，他完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啊，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些掌控会比较好。你如果说你跟别人合作啊，你当你这个芯片荒啊生产紧缺的时候，我一定是优先那些量大的， 对， 价格给他高的， 关系好、 啊、关系好的，对对对，我们中国人讲究关系啊、嗯、所以说他一定是有策略有优先啊，他其实不光是芯片，你可能会涉及到你的生产制造的能力， 其实整个供应链都是， 整个供应链都是啊，芯片只是说因为它的这种特殊性啊、 嗯、 因为其实不光是这个汽车啊、嗯、我们的手机电脑芯片现在都出现了这种、嗯、啊所谓的芯片荒、啊、 对， 所以说因为它特斯拉它更好的这种上下游这种整合啊、 嗯、 所以说不光是说它对于各个环节的这种掌控力更好，而且呢它会更好的发挥这种软硬件一体的这种魅力， 嗯， 比方说芯片啊，它就可以让这个芯片去干更多的活啊、 嗯、 所以说它的这种综合体验啊，可能开过特斯拉的车人还比较少，但是可能苹果手机大家用过的比较多、 嗯、 拿苹果手机来举例， 嗯， 苹果手机任何一个单个的硬件拿出来、 嗯、 其实现在它并不是最好的， 对， 很多跟国产手机都没法比， 都说这个苹果手机的配置都不如安卓机， 对，但是它这个综合表现， 嗯， 综合表现就是它这个综合能力，单打单项它都不是冠军， 嗯， 但它可能是个全能冠军， 嗯， 因为它都是自己的嘛， 嗯， 而且这么多年来各种优先配合啊，你可以理解为磨合得很好啊、 嗯， 它没有短板，它虽然说没有那个最长的，但它也没有短的， 嗯 啊，这个车呢，你可以理解为它也是这样啊，它软硬件一体啊，它可能啊，就是说不见得在某一个指数，这个参数上会有多厉害， 嗯， 但它呢整合能力。他把每一个硬件软件，不管你是芯片也好啊，还是这个任何一个这个倒车技术也好，他把它可以把它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它这种影响相对来说是最小的。 嗯，就是您觉得它之所以没有受到芯片的影响，还是在于技术过硬。第二呢，什么样的活儿，累活、苦活，甚至脏活都是自己干，所以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嗯，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型的车企，比如说传统车企，你像德国的那些企业，他们整个的产业链也非常的完整，尤其像大家说的 BBA， 都是百年车企，奔驰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好像它受到的影响其实也不小啊。 虽然说它百年车企， 嗯， 供应链也很完整， 嗯。 但它是传统车企，它在芯片，它在这些智能技术方面，它其实储备跟新能源汽车是差不多的， 嗯， 有的可能还比不上新能源汽车这方面的储备， 嗯， 所以说它过去那种车的这个本身，它这方面都很强， 嗯， 但这些新的东西，它也见得没见得多强啊、 嗯， 所以说它的影响也不小，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特斯拉到今天为止啊，过去这些年不断的上扬。从开始它的市值超过了福特，这个在美国而言，福特汽车是美国汽车时代的象征，特斯拉很早的市值就超过了福特，然后现在呢市值也在不断的飙升，而且特斯拉的汽车呢在全球的销量也是非常非常的棒，比如说 Model 3已经突破了100万台的销量，那么在咱们听节目的很多朋友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会选择特斯拉汽车，但同时呢质疑声不断，你会发现网上有很多所谓的车评人、车评大 V， 他们对于特斯拉的质疑也是不断，但这个事情就很奇妙的是，质疑声很多，特斯拉呢卖的也很好，哪怕说出现了像什么刹车门啊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它依旧卖的很好，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嗯， 我还是拿这个苹果手机来类比， 嗯 啊，每次苹果发布会以后都被骂得狗血喷头，我们都感觉，你看网上的舆论，感觉这个苹果公司快要倒闭了。 对， 但每一次它财报一出来， 嗯， 又是史上卖的最好的一款苹果手机， 嗯， 为什么呢？我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嗯 啊，可能是买的人不骂，骂的人不买， 嗯 啊。再说特斯拉也是这样，说这句话我可能会得罪很多人， 嗯，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啊。毕竟说，因为它是一个公众企业，而且又是一个风头正劲的一个企业， 嗯， 所有人都盯着它，啊，我们都用放大镜来找它的毛病， 嗯， 它一定会有很多毛病， 嗯 啊，再被放大镜一找，再被放大镜一放大， 嗯， 它一定是有很多问题， 嗯， 所以说不管是这个苹果也好，特斯拉也好。它一定是有很多的问题啊，包括它的安全也好等等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它一定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综合表现最好的，只能说是这个智能汽车这个整个这个行业还不是那么的成熟， 嗯， 它你要挑毛病一定可以挑出来很多毛病啊，这个你像苹果手机那都多少年了啊，我们从2007年到现在啊，一路都被骂过来啊，但这个公司的市值越来越高， 嗯， 一路都有人骂啊，特斯拉也是这些年骂的还少吗， 嗯， 但是最近市值刚刚突破10000亿美金， 嗯， 10000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啊，现在美国万亿美金的公司只有微软， 嗯， 亚马逊， 嗯 ,Google, 嗯， 和这个 苹果 啊，只有这四个公司， 嗯， 你它是一个车企啊，啊，过去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所以说呢，他这些问题，我就认为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他始终是这个行业的标杆， 嗯 啊，如果说他还不够好的话，那说明这个行业还不够好。 哎，这句话怎么理解？ 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他的头上，你可以理解我们对所有的智能汽车的不满。 哦， 偏见、误解，都发泄在他的头上。 嗯， 就好像我们过去对这种，对这种智能手机的误解和偏见，都发泄在苹果手机上一样。 嗯， 包括我们对于美国的偏见，都发泄在苹果手机上一样。啊，你用个苹果手机，可能会被很多人骂作崇洋媚外啊，你不支持国产等等的帽子都扣上啊，就是他可能会脱离了产品本身， 嗯 啊，我觉得特斯拉也是啊，有很多人他就对电动汽车他是有怀疑的，有质疑的，他你要找一个靶子的话，那特斯拉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靶子， 嗯 啊，你其他的可能量级都还不够，没有他风头这么劲， 嗯 啊，而且呢这个特斯拉这公司又有马斯克这么一个大嘴巴，他自己也会经常胡说八道啊，所以说这个华尔街的很多投资人对他也很头疼啊，大概在上个季度吧，他就说啊，他未来不再参加这个财报发布会以后的这个电话会议啊，这一次他果然没有参加，这个三季度发表他没有参加，没有了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发布会呢，或者这个电话会议呢，他会显得很无聊啊，没有他的那乱说乱道，但是投资人很喜欢，因为过去他的一句话可能会让这个股价上升下跌，把控不了啊，他是这个公司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啊， 但是他也是公司的吉祥物啊， 对，所以说有利有弊嘛，啊，所以说他个人就极具话题性，极具争议点，再加上这个公司的话题性争议点，再加上大家对于电动汽车、智能汽车这个领域的一些争议点、质疑点，全部都加到特斯拉头上啊，这就会产生一个大的一个舆论场啊，所以说他好话的人也很多，说他优点人也很多，但是说大家听到的一定是他的缺点的啊，我们更喜欢传播说他这些缺点、他这些弊端。 对，我呢去深入的研究过马斯克，我看过有关他的两本书，一本是讲他妈妈的，还一本是讲他自己的，这个人非常有趣，但是今天呢我们就不跟大家来多说这个人了，我们重点还是来说特斯拉本身。刚才刘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有趣也很形象， 其实啊，现实可能也就是如此，买的人不骂，骂的人不买。我有一次呢，出门打车，刚好打到了一辆特斯拉，然后那个司机呢，就对他是赞不绝口。我就跟他说，你没有发现网上说这个什么做工不行吗？然后什么刹车什么问题啊？然后那个司机说，哎，这个就是买的人不骂，骂的人不买。我开了以后，我觉得挺好啊，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所以回头说来，特斯拉它能够有这样的销量，其实消费者从总体而言是最精明的，大家钱花出去一定要买到自己满意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在您看来特斯拉究竟做对了哪些事情，给它迎来了销量，迎来了口碑，甚至还将其他的传统车企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嗯，我觉得特斯拉做对了这么几个事。 嗯， 第一个事呢，它追求这个汽车不再参数化。 嗯， 这什么意思呢？我还是拿这个手机的电脑来类比。你像我们早年间配电脑，我这个电脑一定很清楚，我的 CPU 用的啥，我内存用的啥，我的主板用的谁家的，硬盘多大，如数家珍。 嗯， 但现在你这个电脑谁能搞清楚？ 嗯， 再说到手机上也是， 嗯， 我们早年买手机的时候也是搞得很清楚， 要跑分嘛。 啊，现在你这个手机各个硬件是谁家的？多大，参数多少，谁能搞得清楚？ 嗯， 汽车也是。 嗯， 如果大家有过买车经历的话，过去呢，那些卖车的总是跟你说，这个是我这个发动机是代替的还是不代替的？ 嗯 啊，我这个是不是这个什么涡轮增压啊？ 嗯，我这个变速箱是什么牌子的？ 我这个有没有 ABS 啊？ 消费者哪搞得懂啊？ 嗯。 你学他这个说这些跟人家比较这些，消费者是无感的。 嗯， 所以说特斯拉开始去参数化。 嗯， 为什么说去参数化是个好词呢？是一个好的趋势呢？因为消费者他要的是体验和使用。你说这些参数说的天花乱转，他搞不清楚，有几个消费者能搞清楚？不像我们早年间开车，我还得先学会修车。 哦， 这年头开车谁还学修车啊？我不需要对这些搞清楚了。 对，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消费者不再需要参数化。 嗯， 这个参数化呢，它一定不是说参数越高越好。 嗯， 啊，所以说那些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手机厂商还在跑风啊，说这个多极致啊，其实消费者是无感的。 嗯， 他要的是一个综合体验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去参数化，加强体验化啊，他把消费者能感受到的体验， 嗯， 做得很好，这是第一个趋势。第二个做对的是，就是他把这个车的这个智能的这一块搞得很好。 嗯， 搞得很好。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这个过去呢，我们的传统汽车， 嗯， 我们家里面假设有几个人开的话啊，你可能你比如我家里，我和我太太啊，可能司机都要开。我太太比我又瘦又小， 嗯， 她上去以后每次上去要调座位， 嗯， 调后视镜， 嗯， 很麻烦。叫特斯拉好在他每个人一个账号啊，你进去他就知道你是谁了嘛，啊，他就把你的座椅啊，后视镜啊，都按你上次调的那个弄好了。他就是这些人性化的东西啊，你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倒车入库的技术啊，等等的，包括这一些，在尤其你在这种高速上，包括北京的环路上开车，这种自动跟随的这种技术， 嗯， 其实体验还是不错的， 嗯、 啊，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在车里面的这种娱乐，它一个大屏幕啊，包括各种操控的体验，这些智能化的东西，因为消费者今天呢，我们不光是一个车，你就是一个空调，家里一个空调，一个电视。一个洗衣机，一个冰箱，我们都要求它智能化，因为真的是方便、 嗯、 啊！我就手机点一下，我的窗帘就可以开了啊！我的可能喊一声，我灯就可以关了。这种体验，如果说你没有体验过，你是无感的；你体验过以后，你就还觉得它好啊！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它把这种智能操控这一块啊，就跟何小鹏那句话，虽然说那句话要不是说那么准确， 嗯， 但他意思就是说。消费者可能现在更重视这个智能这一块东西、 嗯、 啊，你说这个车的这个底座是什么钢板，怎么制作出来的，它无感啊，但是你让他说，尤其是冬天，就北京很冷，我在 还没出门的时候，我就把绕车这个空调开了，我进去就暖乎乎，很暖和，很舒服啊。 嗯， 我方向盘加热，我座椅加热，这种是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的，他可以操控过来的，啊，我用手机就可以看到我这个还能跑多少公里，要不要充电等等的啊，用手机就可以，忘了钥匙我可以开车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智能体验是消费者真的是他用完以后你就会发现， 嗯。 所以说现在开过电动车的人都会觉得很难再回去开燃油车了。 哦，您自己是电动车车主吗？ 是的、 真有这种感觉呀、 是的啊， 也是特斯拉吗？ 是的啊，你就很难很难回得去了啊、 嗯、 这就好比你看过一个智能电视以后、 嗯、 你就不会去看传统的电视， 嗯， 只能看到那几个有限的卫星台， 嗯， 我可能用电视更多的看一些视频节目啊、 嗯、 看一些短视频啊、 嗯、 这才是哎我们现在更多的一些体验啊。我看 但是、很多人说的比如说特斯拉这个车做工的问题啊，然后呢就是类似啊、一些什么刹车门这样的问题，不会对您造成困扰吗？ 我觉得是他也会，每次看到的时候我也会心惊胆战， 嗯， 但是就是说你说这个做工这个东西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用乔布斯的话来说，他有句极端的话，不要体会用户的意见，你去引领他们的这个意见。如果说你要问用户的建议的话，他永远不会让你去掉物理键盘，你的我像我们今天的正常人是没有的， 嗯， 那个时候你做个调查说我这个手机没有键盘能行吗？谁同意啊？ 嗯， 没有人会同意。我上面取消物理按键行不行？没有人会同意的。所以说，对于这种设计方面这种东西，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嗯， 有的人很喜欢，有人不喜欢，这个没办法。 嗯， 但是对于刹车片这样的啊，因为它涉及到安全问题，这是我们所有人所关注的啊。我们任何一个这个车企或者产品，它总会有它的缺陷， 嗯， 或者说它有它的残次品的概率，它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没有哪一个车说是完美无瑕的， 嗯， 不出事故的啊，只是说我们要看看啊，它出了事故以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嗯， 啊，它的这种处理态度啊、嗯，或者说它这种出事故的这种概率频次， 嗯， 特斯拉呢，因为它现在在聚光灯下。啊，它的每一个事件都被大家无限的放大， 嗯 啊，它是有它的很多的问题啊，我作为一个特斯拉车主，我也不能说它是完美无瑕的，嗯，但是呢，它的综合体验，我觉得目前啊，我认为是在新能源车里面，如果你说不想体验新能源车就算了， 嗯， 如果想体验它新能源车，它的综合表现，我觉得目前还是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说你只要是你开车。你就会有这样的困扰，不管你开燃油车有这样的困扰，燃油车出过多少事故， 嗯 啊，所以说首先呢，我们开车首先是要自己控制好自己， 嗯， 我们经常说慢一点，慢一点，慢总是对的，一个是要慢，第二个要遵守交通规则， 嗯， 你出事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嗯， 所有的出事不能说100%吧，我们99%都是跟你速度太快，或者是你不遵守交通规则所引起的， 嗯， 你坐飞机开车它都有它的这个出事故的概率啊，只是说你首先是自己要把它降到一个最低啊，而且你要综合去分析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会更好啊，你比方说你这种现在特斯拉其实它有很多问题出在这个自动驾驶上面， 嗯 啊，那你要合理好应用，包括现在特斯拉也改回来了，我们现在自动驾驶的时候不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嗯， 离开方向盘它会报警，中间有一段是你是可以离开的， 嗯， 啊，它也在不断的改进啊， 对， 就是说你这也是我们现在各种宣传是不对的，它其实是个辅助驾驶， 嗯， 还不能叫无人驾驶啊， 嗯， 什么叫辅助驾驶呢？是关键时刻还需要你来接管它， 嗯， 所以你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对，最后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知道您呢在自己的新媒体账号呢也有一个节目叫亮三点，咱们最后能不能以亮三点的方式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嗯， 我的问题是特斯拉对于传统车企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我给大家亮三点， 嗯， 啊，我亮三点呢是有我的招牌动作叫左一点右一点下一点， 嗯 啊，我先说左一点啊，对于我们 不光是传统车企，对于我们所有的车企来说，我们要跳出自己思维的这个小圈圈， 嗯， 这个边界， 嗯 啊，你不能说我原来是研究马车的，我就只能研究这个马车怎么跑得更快，那我是不是可以换成汽车？ 嗯， 那汽车也是，那我是不是？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定义，我觉得有问题。我觉得很多叫电动车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嗯、啊。我更喜欢叫它智能汽车啊。你说新能源汽车这个叫法比电动汽车更好一点，它也不够准确啊。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啊它的这个智能性。 嗯， 所以说这就是我说的又一点，你要看看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嗯， 它的体验在发生转移啊。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过去的这种车的这种本身安全各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嗯， 大家其实差距是不大的， 对 啊。这个时候消费者他更加感兴趣的是这你这个智能方面、 嗯、 或者说你这个科技含量啊、 嗯、 你这个科技含量有多高、 嗯、 啊等等的类似于这些、 嗯、 我们就发现你的用户的注意力在做转移、嗯、 对、 啊、包括为什么我自己现在做这种视频节目呢，因为我的粉丝我的受众他们也在转移、 嗯、 他们哎过去光看看文章就够了，现在不够，他们还喜欢听你看你视频、 嗯、 所以说你要跟随用户的一个变化。 嗯， 下一点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东西很多东西不能去空谈啊，我们要利用大数据不断的去优化啊、 嗯、 就是说为什么说特斯拉现在呢它的各种指标是很好的呢，因为它路上跑的车足够多， 嗯， 它可以收集足够多的大数据去优化自己、 嗯、 啊所以说你就它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但是说如果说是你能够更好的去纠正自己不断的去改进啊、 嗯、 这可能会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一个，因为你不可能推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产品， 对 啊，在很多方面尤其对于关于未来的科技像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一块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磨合的啊、 嗯、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更多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大数据啊用计算这样一些科技手段去发展它。 嗯，那本期科创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智库的专家刘兴亮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好，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秉持千年的信仰，顾念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负一菜一茶繁杂艰辛。 北京时间13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